没有雨也不见星，迷茫路伴只影，从此诗人失去，剩我千愁寄旧情。红日再不会升，以心渐似冰，从此星沉天际，剩我低回血泪影。日日伴随难再现，夜夜叫亦不应，旧日笑面上的万般千种亲爱，消失风中，风却未静，含泪诉不清，问天未有声，何日再观难相见，博得诗人说旧情。日日伴随难再现，夜夜叫亦不应，旧日笑面上的万般千种亲爱，消失风中，风却未静，含泪诉不清，问天未有声，何日再欢颜相见，复得诗人说旧情。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,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, you know who you are. Doesn't matter for now, doesn't matter later.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. Turn around, there you are.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, I wanna say one thing. Thank you. 累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挖起来，图个痛快。看不惯朋友有难，谁还冷冷的围观，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，烦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找出来，陪你负担，续杯咖啡的温暖，一直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坑洞让我来填满，昨天会被今天明天来取代，动心的感情不会淘汰，关心常在， 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，有机会只要你累孤单压得叫不出来，我的一世界 我却

却苦涩，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，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，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。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，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，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，有很独到之处我不清楚，那满了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，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，有何独到之处我不清楚，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，有一些烦恼和忧愁，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快乐。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低着头慢慢往前走，看着路边忘了，那时候 上，今夜我就要离开，旅行背包压在我的肩上，清香躺在我身旁，不要想，不要再想，往事不要再回想，趁着夜把悲伤隐藏，藏在热闹的车厢，拥挤的列车请你带我走，留下他送我的忧愁，悲伤的列车带我离开，我也许不再回来，深夜的列车请你带走我，